情况，这一次与红军交战，由裘司令带领民团的弟兄打头阵，你们不用出一兵一卒，只需做一件事。 请讲。 让红军绝粮断水。裘司令，马上派人把他交给格桑图斯。 怎么，把他交给格桑图斯？ 这你还不明白吗？ 哦哦，我就说猪马让红军给糟蹋死了。 Thank you.

家住在哪儿啊？你离开家都好几天了吧？一定很想家了。别哭，好姑娘，来，我们送你回家。不，不，我自己会回家。你一个人，万一被白匪抓住，好姑娘，开开门，到姐姐这儿来。不，你在骗我，我不开门。 长林长生，报！ 不见堂堂一声声，黄帝人定人成兵。 接受任何处分？ 不，老班长是给部队找粮食。 老班长什么人都不想的。 Thank you.

他是要杀自己心爱的马来救我们的重伤员。 派人护送朱马回家，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。 是，罗长宁、樊春生， 报。 你们要用生命保护朱马的安全， 保证完成任务。

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黄河恶寺